第十四集，毁灭之锤的传承。双狼氏族的首领与萨满是第一批抵达的，奈奥祖亲自前来迎接他们。杜隆坦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们一定不虚此行。虽然奈奥祖早已经不复年轻，但杜隆坦觉得自从上次科什哈格杰以来的几个月里，他仿佛老了好几岁。他看上去更加的枯瘦，几乎不成人形，仿佛他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了，眼神中充满了忧虑。他用颤抖的手抓住了杜隆坦宽阔的双肩，诚挚地向他表达谢意。看来奈奥祖并不是在玩傲慢的权力把戏，而是真的感到了威胁。杜隆坦向他点头致意，然后去看着他的人安营扎寨。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随着太阳缓缓落到地平线以下，杜隆坦看着兽人们陆续来到圣山脚下这片平坦的草地上，仿佛前来参加科什哈格节一样。他看着标示着各个氏族的鲜明旗帜在微风中飘动，看到黑石氏族的徽记时，他脸上浮起一丝浅笑。这是好友奥格瑞姆所在的氏族。成年之后，这两个儿时的玩伴能够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虽然奥格瑞姆参加了杜隆坦继任酋长的仪式，但他们从那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杜隆坦看到奥格瑞姆紧跟在黑石酋长黑手的身后，离那位魁梧的酋长仅有一步之远，他感到很高兴。看情况，他的老朋友现在应该当上了酋长的副手。德拉卡顺着杜隆坦的目光看去，也同样高兴地哼了一声。他与奥格瑞姆相处融洽，杜隆坦对此心存感激。他很幸运，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彼此也能够成为好友。当黑手与奈奥祖交谈时，奥格瑞姆瞥了杜隆坦一眼，朝他挤了挤眼睛，杜隆坦则咧嘴笑着回应。奈奥祖的现状令人无比担忧，但至少他召集的这次会议却让杜隆坦能够有一次和奥格瑞姆见面的机会。杜隆坦刚要走上前，却发现黑手突然哼了一声转身离去，同时挥手示意奥格瑞姆跟上。杜隆坦的笑容消失了。如果黑手在整次会议期间都让奥格瑞姆寸步不离，那么他连这点乐趣都没有了。德拉卡对他的想法心知肚明，他捏了一下杜隆坦的手，什么话都没说，他也无需多言。杜隆坦低头看着他笑了起来。之前那位瘦高的信使带来了消息，说奈奥祖明天早上才会召开会议，因为还有许多氏族在夜里才能陆续抵达，就让杜隆坦先休息。杜隆坦走进营帐，双狼氏族的营帐比大多数氏族的要小，但也温馨舒适得多。他们带来了帐篷与毛毯，而那位信使则为他们送来了足够的肉、鱼和水果。一块塔布羊肉正在火上缓缓地转着，散发出的香气让他们垂涎不已。双狼氏族一共来了11人，杜隆坦、德拉卡、德雷克塔尔以及他手下的8名萨满。在杜隆坦看来，他们之中有些人十分年轻，虽然萨满的记忆的确会随着年龄而精进，但只要有先祖之魂造访过他们的梦境，他们就会得到人们同样的敬仰与尊重。火光照亮的范围边缘出现了一个黑影，杜隆坦立刻站起身来，挺直魁梧的身躯，以防来者是喝多了而来意不善。但是风向突然一转，他闻到了奥格瑞姆的气味，于是大笑起来。 欢迎我的老朋友。你们的营地真小，但气味比其他家要好得多。你这烤肉不错呀。 那就扯下一块，暂时忘记你的职责吧。 要是能就好了。我的时间不多，如果双狼氏族的酋长愿意陪我出去走一会儿，我会深感荣幸。 那我们走吧。 黑手并不想过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羞辱。奈奥祖把我们召来，就像在召唤宠物。 格拉卡和我曾经也这么想，但我们还是来了。你也看到奈奥祖的脸了，只要看他一眼，我就知道我们这次是来对了。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当我离开帐篷的时候，黑手还在发着奈奥祖的脾气，他没有注意我们所看到的。 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看出你内心的挣扎。 你不需要开口，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他是我的酋长，我已宣誓效忠于他，我不会违背誓言。但我也有疑虑。 嗯，你也有疑虑？ 我觉得自己仿佛被撕裂了，一边是我的忠诚，另一边是我内心理智的想法。希望你永远也不会处于这种境地。另外，我能或多或少地纠正他，但我能做的不多。他才是氏族的领袖，他执掌着大权。我只希望他明天能听进其他人的话，而不是抱着他受伤的自尊，顽固地无动于衷。 我也真心希望如此。你现在背着毁灭之锤了，我并不知道你的父亲去世了。 他死得其所，十分英勇。你还记得我们遇见食人魔又被德莱尼搭救的那一天吗？ 永远难忘。 他们的先知说到我将继承毁灭之锤的时候，我心中满怀兴奋，想象着我在狩猎中手持战锤的模样。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柄锤子成为我的武器的那一天，就是我失去父亲的时刻。这是件伟大的武器，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一件预言中的武器，我家族的骄傲。而我愿意亲手将它拆成1000片。如果这样能把我的父亲换回来。 奥格瑞姆从背上取下毁灭之锤，举在手中。他挥舞着毁灭之锤，月光照在他强壮的身体上。杜隆坦感觉仿佛是在观看一名舞者，一种力量与优雅的平衡。终于，奥格瑞姆将那件武器背回背上，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奥格瑞姆没有再多说一句，大步流星地向远处星星点点的萤火走去。杜隆坦没有跟上去，他坐了很久，看着头顶的星空，内心深知他明天醒来时所看到的世界将会与他这一生所熟知的世界截然不同。